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嚟，祝过嚟。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好，第四节啊，继续雅芳庭啊， 第三节、第四集， 第三节系我瞓着咗， 啲人会 话，我 miss 咗，我 miss 咗节，唔系，我系咪瞓着咗 miss 咗节啊？啊，喂，我都话喂，我真系觉得噶，我哋个节目咧做应该做七节噶， 嗯， 咁我哋就每日嗱，你每集临瞓之前听一节，咁你就可以瞓足七集， 仲要听极快，咦？点解好似硬系未听完咁样嘅咧？ 咁好鬼死长期，我哋因为诶，不过算啦，我哋而家讲系咪讲诶 Panasonic 啊？唔系 ，Panasonic， 唔系讲一讲啦，就系话即系 Toyota 啦 ，Toyota 可以攞另外一个公司做比较啦，呢、這个就翻翻嚟个股价啦 ，OK， 系 一间好出名嘅内地生产汽车公司啦， 系啊。雪咩龙嗰啲啊，中方 等下等啦，阿股神都入去啦，玩 啦， 玩咗阵啦，系啊。 不过我想问咧，比亚迪系咩嚟噶？ 嗯， 比亚迪嗰间公司系做咩噶？ 做车嘅咯。 我想问点解咁出名嘅？即系除咗佢喺无线拍嗰套骑呢剧之外， 哦，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股神入去啦，股神入股啊 ，OK， 巴菲特入股，苏好简单，大家都称之为一个股神 ，OK， 全世界公认的股神。 但巴菲特买错好多嘢嘅。 咁， 即系佢，你佢买十几样， 呢个系事后啊。Okay、 但系你谂下，即系你问要专啊，即系巴菲特买嘢咧，佢唔系睇嗰只产品噶嘛，佢、从来睇咧系睇嗰啲即系佢觉得件嘢同个大细之间嘅关系，所以买十几廿年噶嘛，买可口可乐系可口可乐未红之前噶嘛，佢嗰阵时入股咩？嗰間嘢叫咩？比亞迪咧，咁佢純粹覺得係因為新能源嘅車係好做，同埋中國嘅汽車市場仲有好大需求，所以你買一定冇死嘅。咁但係佢冇排除到點解唔買東方冇咩嘅，即係佢可以，你諗下個市場可以最後就贏咗東方，然後輸咗比亞迪嘅。 係啊，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你頭先問嘅係。咁呢個名牌效應啦 ，OK， 咁、你咁佢買咗，咁當然係大家都會報啦 ，OK， 咁、第二，因為佢仲要係親自過去間廠度噶嘛， 係咩？ 係啊， 炸佢唔死咯，真係算好彩。 咁啊，第二樣嘢咧，你頭先都講啦，就係、是、新所謂嘅節約能源嘅汽車啦 ，OK， 因為內地近呢五六年，睇下先，等我諗諗先，2008、2007都唔知五六年啦，大約2008、2009年一路都講緊一樣嘢啦，就係講緊環保啊嘛，環保節能啊嘛， 綠色經濟啊， 係啦，咁而汽車係其中一範啦，如果真係有電動車呢家嘢， 呢個汽車唔係其中一範，汽車 major 最重要嗰範嚟， 咁所以就即係你會見到嘅就喂咁推得咁行嘅咩啦 ，OK， 咁但係點解要講呢間公司咧個股價咧嗱？純粹又是輕輕比較憑記憶啊，最高位的時期呢是應該咁樣講，由幾蚊啦 ，bang 上到，你估下上到幾多錢？ 幾蚊我頂多咪幾十咯，咁十幾倍啦都。 係啦，70几蚊到嘅。 哇！ 跟住咧 ，bang 一聲跌落嚟，你諗下跌到落幾多？ 跌到燒生咁樣。 我話壓翻個時間。我点讲咯 ？skip 咗个句唔该 ，OK。 落好多小生嘅， 亚湾个时间跌到落14蚊度啦。 都高过小生 啦。时间系啊，好似跌穿我14蚊嘅，系啦。咁啊，但系时间嘅时候大概两年前到啦，近期就上翻上去啦，30几蚊到啦。咁啊，当然啦，高峰嘅时期就系讲紧抌40万亿落去嘅时期啦，就系话有个汽车买汽车补贴嘅时期。 系。 咁但系你会见到有咩咧？即系呢个可以讲嘅啫。内地特别系比亚迪 ，OK， 设计汽车嘅款咧，真系咧，无论我听过好多内地人又好，又或者 即係我哋香港人又好，甚至其他嘅人對於佢嘅汽車個款式嚟講先啦，第一樣嘢係真係覺得好奇怪 嘅。係啊， 即係你 attract 唔到一樣嘢嘅。OK。 我唔係 attract 唔到，邊啲 attract 唔到咯？根本上嗰架唔係車嚟嘅，一個鐵。 即係佢嘅嗱 design 有待改進啦。OK， 抄 Benz 抄 Toyota， 抄 Toyota 嗰下我真係頂佢唔順。你抄個冇 design 嘅，你真係有好多架。你望下，你攞比亞迪，你攞 Toyota 同 Honda， 你比有幾個款好似？ 嗱，第二樣嘢就話咩咧？點解即係要攞出嚟講嘅就話咧 ？OK， 比亞迪一路打造緊嘅樣嘢就係、是、OK 私家車啦。你見到嗰、那個。自由 唔係公家嘅， 自由環保即係細價嗰啲啊 ，OK 細型嘅啦。咁而家新嘅喺香港同你深圳都會見到嘅就係的士已經有㗎啦，係 比亞迪的士 係啦，嗰只的士你已經見過啦 ，OK。咁呢個就係個問題所在，就係話你設咗架車，你設計咗架車係冇問題嘅。個問題就係在一樣嘢，架車行下。可能係真係冇電冇油㗎嘛， 係啊， 有嘅方便之處或者 OK， 而家可能打氣啦，打氣落去嘅就係話你個油有油站嗰條街係咪先？咁、油站隔離都你可以打氣油有氣站入去啊， 唔係間間有，不過通常即係而家好多嘅氣站好多嘅都。 你攞香港嚟做為止，即係一個咁細嘅地方嗱 ，OK， 咁你冇嘅，你冇油嘅時候你都可以揸落去啊。 嗯， 但係你諗深翻層電車嚟講嘅就係、是、喂。其实你冇乜站可以插咯， 唔使噶话，应该停车场啲电都得噶。 咁、那个配套嘅问题咯，你就系话， 唔知因为你知入香港唔揸得噶啦，即系香港任何电动嘅车咧，你都要攞牌。 嗯、 即使有个咁样嘅电单车牌都好，咁架电单车自己都要出牌。咁、所以因此香港咧就冇嗰啲用 engine 嗰啲单车噶嘛，即系你啲国内好兴噶嘛，啲用即系行电嘅 engine 嗰啲车。咁我冇記錯，以前喺大陸讀書都係，即係將一啲即係，我記得係二樓問佢哋攞條即係攞條電線搭個拖板抌落地下， 拉落嚟， 係咪抌落地下拉落嚟咁 pro 咩？抌咁啊，跌咗落去就懟落去架電單車度，咁啊電單車咪叉電咯。咁、所以我諗，我以為即係車應該都係咁嘅啫。 電單車還好啊，你咁大架就有問題啊嘛。 啊 OK， 咁你諗到假設俾你諗到咁方便。假設俾你諗到咁方便，咁、但係就算幾方便極都好，你只可以喺內地度用嘅啫。 係啊， 你唔同嗱、我哋頭先點解拎 Toyota 去俾嘅就話 ，Toyota 打著嘅係 branding 好好，第二平 ，OK，、第三冇理嗰啲降水啲咩，個設計話曬都係好啊。喂，佢仍然都係迎合到世界個潮流喺嗰陣時嘅原因就係個配套好重要嘅。係 OK， 但翻轉頭。呢一刻嚟講，其實有幾個 worst 嘅 case 嘅，就係話，其實自從嗰個汽車補貼之後咧，你見到好多汽車股都跌曬落嚟，唯一有兩間係唔係好跌得，反而仲好硬淨嘅，其中一間就係喺港股仔都講過，就係、是、長城汽車，係好硬得好緊要。 點解咧？因為好車。 不能解釋嘅呢間嘢， 因為啲人都中意買嘅。 即係你總之就係可唯一嘅解釋就係市場貨源太少嘅關係啦。即係你都係講個供求嘅問題啫嘛。 你講係個股價定 股價？股價個股價 OK。咁其他係跌到散曬嘅，例如吉利嗰啲成 OK， 曾經上到十幾蚊都插翻落嚟兩個幾人錢上翻四個幾。咁好啦，你見到嘅就係話，我哋都已經知道內地嗰個塞車嘅情況個嚴重性係幾咁緊要㗎啦。當抌咗喺四萬億之前。抌完四萬億之後，你見到好多大城市已經玩緊好低能嘅做法啦，就係一三五， 係我知單雙數車牌，哇！我真係精神，我即係傑斯仔講嗰陣時咧，我覺得佢講咧係唔夠精勁、你知唔知咩叫單雙數車牌啊？單雙數車牌佢即係 double 咗車嘅流量，你明唔明？其實佢係冇減少到任何嘢嘅，你只係 double 咗啲人買車啫嘛。你中國人又唔係窮嘅，係咪先？咁咪單雙數買兩個車。 你認為可以限制到佢係即係 OK 喺內地政府嘅角度就係話，你認為可以單雙數車牌意思就係可以減少到個汽車流量，避免塞車。啱嘅個通係啱嘅。 係啊，如果你唔係買咗 double 車，用咗 double 個 parking 嘅話，你諗下佢而家嘅車嘅量係多過以前好多噶嘛？ 但係最慘另外一樣嘢嘅就係、是，喂，我買部內地嘅車，亞灣都係幾皮嘢，可能10萬蚊人民幣以內嘅事。OK， 咁以前冇啦，而家銀行仲可以同你做分期嗰啲成㗎嘛。我買咗架， 即係唔係問題㗎喎。我唔同香港就話，喂，我香港仲要諗嘅一個問題，哇大佬，我租個車場養架車。at least 喺香港點都六七千一個月啦、 啊。係啊。 咁但係你喺內地，老實講，我唔用我擺喺邊度就擺喺邊度㗎嘛。 同埋係啦，一來塞住條路啦，二來就係車唔係嗰啲食物啊，即係唔係我一個禮拜兩日食一次肉嗰啲啊。 嗯。 車係 durable 嚟㗎嘛，我買咗我屋企就有兩架車，嗯、我今日揸我仔就揸第二架。如果唔係兩架車嘅話，可能就係得我有車咧。 嗱、嗯，而 checking 我再俾你，你係一個大陸內地人嘅心態，你會諗點樣？你揸住架大眾， 係 買咗八個月啦 ，OK， 你有一筆意外之財，你攞咗二千幾三千萬人民幣。 哈哈。 你會唔會換架另外一個大眾啊？ 哈哈 你唔會啊嘛。O、okay, K， 你會換咩啊？我梗係會換歐洲車啦。 係啊。 咁好啦，你諗下個市場啦，就係、是、話，即係個市場嘅分佈就話、是，我係有錢嘅人，因為內地嘅文化關係，我要威嘅話，咁我自然買歐洲車㗎啦。我理佢三四球人仔入口過嚟，加埋個税成五萬萬都好啦，我都照買過嚟啦。所以點解你會見到？幾多 Bentley 喺深圳度行啊，大佬、 哦！ 我見過個七球幾嘢嘅 Bentley 喺深圳度行啊，大佬！仲要係 上樓上揼骨啫， 唔係，仲要係一個好後生嘅女仔司機嚟嘅。 喂，呢、這個講就講喎，即係講開數車，即係啲車嘅嘢咧。我以前因為我有一輪我要翻大陸讀書啦，咁我順便咧我就跟翻總公司嘅國內分部，有啲佢好型個名。佢同嗰啲咧，即係中國嗰啲工廠冇分，即係中國啲官冇分別㗎。嗰、個公司嗰個分部咧叫北京辦，即係我覺得頂，不係北京辦，你當自己官咁。anyway 啦，咁就係我中國，即係我一個我總公司嘅中國分部啦，咁、北京辦。咁北京辦嘅辦主任咧，頂，即係越嚟越內地個名。咁啊，辦主任嗰位我冇記錯姓王嘅先生咧，咁啊，王主任咧就帶咗我行去即係北京市。咁啊，佢同我講，因為當其時我好抵死嘅，我讀書我喺海淀區，即係西北窮區。咁、 上海 上唔係北京。 北京係 sorry。 咁啊，然後我冇記錯咧，王主任 office 好似喺東邊嘅。咁、東邊就都唔係屬於有錢啦、不過即係 between 有錢冇錢之間啦，咁、多啲出版業啊、使館啊咁嗰啲喺曬度啦。咁啊，佢就同我講啦，阿 Chucky 你食飯幾多錢？我同佢講話，我食飯。我早餐食五蚊，咁啊幾多包就算啦。咁佢話：你知唔知北京人幾有錢？跟住我話：北京人應該好窮，因為我食緊五蚊。咁我食嘅早餐食到五蚊，咁北京人有錢極有限啦。跟住，但係個問題喎，即係我總公司嗰度嘅北京辦係賣貴價嘢，奢侈品嚟㗎、即係人哋嗰啲講緊每個月使幾萬蚊嘅嘢。我話：咁你應該冇錢賺㗎喎，咁樣。咁佢話：你唔信，我帶你行。嗱、這個咧，我建議每一個僆仔咧，聽完呢個節目都試下。去北京世贸区，又 sorry 国贸区，国贸区就系北京嘅一啲有钱区啦，国贸就系一啲仲有钱嘅站啦。佢话你唔使去睇几多钱嘢食嘅，个嘢食价格好多补贴嘅，所有嘢你都分唔到嘅。落停车场，佢话咧就话你数啊，你帮我今日数下你去停车场大概啲车每架平均几多钱？跟然后数完第一日，咁我计咗钱出嚟。嚇死你喎！我食緊五蚊個包喎，你明白？我係揸住個五蚊個餅，即係嗱，你知我啲窮家子弟，我係冇可能去揸車去噶嘛，我係搭地鐵噶嘛，嚼住個包嘅啫，揸住個五蚊包，睇住架成幾廿萬嘅車，或者嘅百幾二百萬嘅車，動咗個停車場度，尤其是 Ben， 頭先嗰個 Ben 你有見過啦，之外仲有大量嗰啲名貴車咧，係封塵嘅。唔揸嘅佢哋，擺喺度擺嘅啫，基本上揸唔到佢嘅。咁你發覺就是，哇！我數完嗰個停車場，我真係發覺就係、是，哇！呢啲咪隱藏 GDP 咯，拉曬呢班貪官真係頂你個肺，即係成班。 你可能數到個停車場已經係兩三億㗎啦。 兩三億就唔係使曬成個停車場咯，半嘅停車場都得啦，一層啊分分鐘係。因為我係嗰一層，我係見唔到任何國內製嘅車先啦。第一樣嘢，歐洲平價車唔會見到啦， 唔會見到啦。 Toyota 死開啦， 冇啊，冇 嘅。Aston Martin 好大量，係咪先 ？Aston Martin 都貴啦，係咪先？即係大佬，你諗下，即係嗰度嚟講就係、是，哇！嗰、那個停車場你係原來將成個。即係北京嘅財富啊！你點樣可以如實反映咗北京嘅財富呢？就喺個停車場度，而佢哋唔揸出嚟喎。 嗱，所以就係話翻翻轉頭點解咁講，就係話你從一個 fundamental 去分析嘅內地嗰個汽車市場本身個增長， 係 就係話 OK， 好多嘢明白係靠政府嘅補貼嘅問題，補貼，但係你都要睇翻個 market 㗎。個 market 就係、是、 假設你富起嚟，越嚟越多人有錢嘅時候，佢哋係唔會買本身本土嘅牌子嘅車， 係 寧願係所謂揾外國嘅牌子嘅車，係一啲好貴嘅 branding 嘅車。咁即係話已經食咗一個好細嘅 market 啦，但個增長嘅就係你從個人口嘅財富嘅增長係唔會牽涉入到去本身個本土嘅 market 度噶嘛。好啦， 係啊， 由一啲好農村嘅人 ，OK，、啊、慢慢富起嚟嘅時候，嗰四萬億抌落去，去到我冇記錯，2009年、2010年兩年嘅時間，每個月嘅汽車銷售定係埋單全年嘅汽車銷售，係講緊一年增長緊嘅係論千萬架去嘅計。 係啊， 我記得嗰兩年埋單係接近成2800多萬架嘅。 係啊， 咁2800多萬架嘅車。 係啊，嗱，記住你而家唔係講2800多萬個人喎，一個人係佔據一張凳嘅位嘅啫。 係嘅車， 嘅車，你諗下，你將六張凳排埋出嚟， 仲要大家 喺咗馬路度， 大家心諗嘅係大城市，沿海可能嗰8至10個大城市嘅啫，其實那個率咧係已經飽和得好緊要，所以點解會去到係一字頭嘅時候，點解會去到1112度開始放緩都緊要，而成隻汽車股插得落嚟咁嘅原因。講翻比亞迪啦 ，OK，、 嗯、 你話好出名，要打造一個國際嘅品牌 ，OK， 第一。國際品牌先講內地，內地個市場差唔多已經敷曬，唔好再講啦。好打出去， 因為谷咗個 sales 出咗嚟。 係啦，打出去 branding 我哋都聽過啦，傳言謠傳真個咯， 會爆嘅。 係啊，即係呢個係啊，成龍講啊，唔係斬斬成龍咯，係啊。成龍好斬得嘅，斬 頭先開頭諗嘅就係，喂配套嘅問題，差電和 ever 所有嘅成，最後第三樣嘅個 after sales service 維修嘅問題。 系， 當然內地人係唔會諗維修嘅，壞咗 抌啊， 咪賣個價咯， 啊、 因為平啊嘛， 撞咗死啊！ 但係走撇除咗國內，OK， 走向世界嘅話，喂，其實成個世界係好注重 after sales service 噶嘛。 唔係，其實如果你講咧，比亞迪出唔到外國咧，其實得一個原因嘅咋，其實同 after sales 係冇關嘅。你自己上 Google， 你打比亞迪三隻字。你打 image， 你望下佢每一隻車有冇感覺啊？佢隻隻車都唔同款嘅，嗰隻就似 Benz， 嗰隻似 Toyota， 嗰隻似 Honda， 冇靈魂嘅架車啊！ 咁所以翻翻轉頭， 你買乜鬼？好賣唔賣？買比亞迪嘅真 係。咁所以翻翻轉頭就要講啦，點解就話、是、喂呢間公司呢、這個咩股價？諗翻從一個 fundamental 去諗成個市場，講曬俾你聽嘅時候，仲應唔應該買落去呢？ 系， 你俾我，我真系唔会点噶。 我咧就即系有啲咁讲，嗱，我哋虽然都畅谈好多嘢咯，我今次同我的争少少。 嗯， 我觉得咧，比亚迪咧系仲有一线生机嘅。如果佢同 Toyota 一样，嗱，因为咧头先你睇翻 Toyota 个市场咧，其实啲人成日闹日本系开放自由经济啊，话佢系，即系当其时唔系。其实佢同比亚迪嘅成长环境咧好相似。嗱，有几样嘢咧，比亚迪咧同日本当其时 Toyota 已经有噶啦。第一，佢係唔擔心 resources 問題，嗱佢仲要好過日本嗰陣時，即係天時地利冇乜 Q 都冇，咁佢而家就已經有曬啦，起碼佢降水足先啦，佢最多唔用嘅啫，我降水足，但我唔用咁啊，但日本係冇降水啊嘛，嗰陣時唔同啊 ，OK， 嗱第二樣嘢，佢亦都係解決咗所謂 monopoly 嘅問題。日本當其時咧係一啲壟斷啊、寡頭壟斷啊嗰啲好嚴重嘅，佢係要特登拆牆鬆綁。揀一啲 winners 出嚟，所謂 pick winners 啊，政府要選擇贏家，去話俾人哋聽邊架車係要值得發展。嗱，比亞迪完全唔使擔心呢樣嘢嘅，因為比亞迪本身自己就係喺一個會 corrupt 嘅政府底下，咁基本上佢唔使擔心呢個壟斷法案，因為全中國乜挑嘢都壟斷嘅。係啊，佢所以咧，因此喺比亞迪入邊咧，如果佢真係可以 pick 到條水，我唔理你啊，你話出街市場冇，私人市場冇，大家賣曬車咁點啊？公家車全部用曬比亞迪，淨係呢條水夠啊！省市村鎮俾曬比亞迪，哇呢嚿已經夠曬啦！嗱，當其時 Toyota 啦，嗰啲咁樣啊，三菱啊，重工啊，好明顯係去曬三菱度啦，飛機嗰啲去曬嗰邊啦，啊，即地鐵啊 ，sorry 飛機嘅嗰啲鐵路嗰啲去曬嗰度啦。喂，如果比亞迪行翻呢條路咧，基本上唔使死嘅。咁當然你而家發覺啦，就比亞迪個老闆睇嚟唔係咁有壓力啦，係啦，即係咦又未去到啊，佢頂多都係寡頭壟斷，又未去到完全壟斷。咁第三個問題咧，呢個就真係中國自己死。啊，我好似記得呢一集錄音之前前幾日咧，我擺一張相擺上自己有。 講科網股嘅同中國同埋美國科網股嘅比較。 嗯， 咁你發覺即係當其時中國科網股幾多年升一隻幾大市值嘅股，其實同美國嘅時間咧係差唔多嘅。美國有 Google， 過幾年就有騰訊。咁但係美國咧，基本上科網業咧係百花齊放，到今時今日都仲有喺度嘅。咁但係即係中國嘅 R&D 就停咗㗎嘛。嗱、 嗯， 日本佢嗰陣時去推 Toyota， 喂，佢唔係純粹創造營生環境俾佢咁簡單。即係我唔係話我好似香港政府咁樣，我劃咗個專利權俾無線，無線你就同我做爛佢啦咁樣。然後做到越做越差，然後淘大羽色飛啊，跟住然後你而家見到㗎嘛？有冇睇過？即係 Facebook 嗰張相叫 TVB 反測色科啊嘛。 嗯。 即係佢有幾隻嗰啲劇，即係垃圾到爆。咁但係咧 ，Toyota 咧就唔同。當其時日本個那個 industrial minister 咧，即係嗰個工業部部長咧，係擺咗好大量嘅錢咧，去落去做 R&D 同教育嘅。佢係希望喺日本底下啦，頭先我冇講到嗰個 thesis 咧，咁 thesis 都長。佢嗰個 human resources 咧，佢解決咗用女士同埋老人家同埋長期嘅補助金，去解決咗嗰個低下勞動力需求之外咧，去到後期咧，佢係大力資助 apply science， 即係所謂嘅應用科學。佢、 嗯、 基本上係濕呢幾間公司，你讀應用科學嘅就出嚟呢幾間公司、 嗯， 然後出到嚟間幾間公司，你唔好諗住淨係做卒仔、哦嗯，我津貼你30%，你可以做自主創新。嗱、 嗯， 呢、一個先至係日本 Toyota 點解佢唔單止喺一個保護嘅環境下成長，佢仲要保護之下等佢可以有發育嘅機會，即係我唔係純粹你唔死。嗱，但係比亞迪而家咧唯一爭就爭呢個條件嘅啫。佢係有自主創新嘅，但好明顯政府係冇 subsidy 俾佢嘅。That's why 佢嘅自主創新或者嗰種 subsidy 唔夠啦嚇。 嗯， 佢嘅自主創新咧，其實係唔係屬於好大科技增長嚟嘅？ 嗯， 佢仲係停留緊一啲普通，即、就、係、是、我唔知比亞迪個科技同埋喺美國買嘅 hybrid 車究竟邊個環保啲？我成日覺得美國嘅 hybrid 嘅車咧，分分鐘環保過比亞迪嘅。 嗯， 咁啊，甚至乎安全過比亞迪添嘅。 嗯。 咁第二樣嘢啦，就係、是、日本咧個政府係幫佢做埋 marketing and sales 嘅、 嗯， 當其時喺個環境，咁中國好明顯冇做啦。咁所以如果去到回應翻阿迪你個問題，如果比亞迪你想將佢變成另一個90年代、80年代嘅 Toyota， 得一個方法嘅啫，官商勾結啊！即係你冇官商勾結，你就唔好買呢樣嘢咧。其實喺即係日本嘅成功歷史係話俾你聽，官商勾結咧係 work 嘅。 嗯， 係所以你千祈唔好再鬧曾，即係曾蔭權。係你鬧鬧梁振英啦， 你講㗎。係 啊，唔係我兩我好啊，佢冇官商勾結嘛，真係唔好鬧我。 唔係，所以就係啦，即係最後講翻就話點解即係講完 Toyota 股勢之後，咁點解話比亞迪即係大家去諗咧？你問我呢隻暫時嚟講，即係唔好暫時，係一個中期線上嚟講，即係可能6個月內喺呢一刻環境冇變之下，我就唔好諗啦。除非你話我唔係嘅，大陸補貼佢，我100億俾佢搞任何嘢嘅，咁你冇得講啦。一個消息扮落嚟就扮咗上去啦。 同埋你真係要睇佢自主研發嗰 part， 因為 Toyota 成功咧，你唔好以為真係貪平打價格戰，佢個自主研發啦，做 engine 啊嗰啲好勁。嗱有本書咧，我係冇 share 到嘅，咁你自己翻去睇。嗱嗰本書好正嘅，嗰本書叫 Toyota by Toyota， 咁就係一個好似係6、7個 Toyota 高層。嚟自全球嘅寫翻 Toyota 嘅書，咁一本嗰本書應該唔係咁講正，嗰本書咧基本上好正嘅飛機書嚟嘅，即基本上咧係幾條友喺度打飛機，幾條友就出咗本書，出完本書就寄曬俾全球嘅大學，就叫你睇佢哋打飛機，好無聊嘅，睇一個 chapter 得噶啦。咁第一個 chapter 咧，嗰本 Toyota by Toyota 咧有講過佢哋自己係點樣去幫手所謂做改善，即係佢話 Toyota 嗱呢個這個應該是我真的建議你大家去看，因為呢它有一個冷氣型的講法，它第一個 chapter 呢個名字就叫做2010 The Toyota Way， 嗯， 就是一個 Toyota 發展的方向， 嗯， 它呢就說呢Toyota 的老闆呢就給了一本十幾頁紙的 pamphlet 給它、啊、一本書仔就告訴你 Toyota 是一個什麼發展的策略，咁其中有一 part 咧，哇！呢個我覺得好正，呢個係一個英文寫出嚟嘅講法，但完全你唔聽，完全聽完你都係唔知佢講咩嘅。咁我睇下即係點樣去講好啲啊！即係如果你用英文去講咧，佢個 Toyota Way 咧，得一個講法嘅啫。哇！係 我真係完全唔知有乜啦。OK， 考到你喎、啊。 唔係因為咧，你嗱，我俾一段你就知下、因為我臨尾我知點解，因為佢個中文版，佢英文版完全唔知寫咩，係啦。佢嗱佢咧佢就話 the key element of the Toyota way， 梁君啲日本講法啦、，is often quickly translated into go and see。As with many Japanese words, the quick translation failed to capture the essence of the word。 即係佢go and see 唔能夠做得最好啦。所以下一句咧，佢就係咩咧？就叫 go and see in the place of Kenji Kenbitsu is often action was go and watch or go and do。你知唔知咩？系啦 ，Go and see，Go and see，Go and watch， 进化到 Go and do。呢本嘢咪出嘅嚟玩你？嗱，好简单嘅啫。其实 Toyota Way 咧讲三样嘢，佢用中文写咧叫做勇气、谦虚同改善。佢系日文系用汉字写 consent， 即系 consent 改善。你用中文睇咧，你会完全明佢讲咩嘅。所以呢本书真系唔好掂。但系亦都我讲得好清楚嘅。日本咧，佢去发展 Toyota 咧，同比亚迪唔同。比亚迪佢 up 嚟 up 去都系啲咩自主研发啊，中国人做中国车咁样嗰啲。Toyota 佢对于自己嘅讲法咧，系有完全有讲法，就系话我点样去逐匹逐匹改。咁所以点解你一开始已经讲咗头先个问题，就系、Toyota 好似啲 sales 个 service 好好啊，好接受 complain 啊，佢下边有一个 model 话俾你听噶 ，complain is a matter。因為佢自己內部員工要先 complain 一次，對於架車有啲咩改善，對個 process 有咩改善空間，每 keep 住要 criticize 間公司，你 criticize 去到最後先至攞出街，然後攞出街之後咧，佢每一次咧都要好 value 呢個 criticism。即係我你總之外邊對咩評價，我一定要重視。咁 that's why 咧，佢係成個 Toyota 咧越做越好嘅。咁當然最後就即係一次過瀨曬嘢啦，係啊！但係 at least 你會 feel 到點解佢會好重視喺個 CS 嗰度。咁咧呢樣嘢就係即係我相信比亞迪就唔重視嘅。 唔知啊， 我重視個 sales service 咯。啊，我覺得比亞迪壞咗㗎，咁你抌咗未啊？ 係啊。咁啊，呢度就差唔多啦，最後仲有少少時間啦。 係啊。 咁我第一次提過嘅就係話個市啦，個市就內人股如果係嘅話，我覺得還可以，即係還可以睇好少少嘅就揸住先啦。雖然個市個大市市況，我始終覺得唔係咁好，個唔係咁好嘅原因，你見到有好多香港傳統嘅藍籌公布出嚟嘅業績係唔好嘅，撇除咗利豐之外， 係 利豐係 點解利豐會好嘅？唔係啲人話利豐唔好得嘅咩？ 改善咗啲嘢， 哦，所以 利豐 即係佢跌咗一輪， okay， 所以就 應該咁樣講。利豐唔好係主要喺前年同舊年發生， 哦， 就等同於其實國泰都唔好。OK， 咁、而公布咗出到嚟嘅時候，今年嘅利豐係比較好咗啲嘅，即係有少少改善咗嘅。 不過利豐我其實如果你有一集講利豐咧，好值得講噶，因為利豐啊講得嘅，講得嘅應該利豐有間研究所噶， 哦， 呢個係好 interesting 嘅。 OK， 即係係同埋你利豐嘅老闆姓馮噶嘛。 係啊。 唔係同我無關 ，OK， 先事聲明。 我講啦，全個第一屆噶嘛。 係啊， 第一屆嘅傳出嚟噶嘛。 唔係，唔單止係香港本土噶，佢阿馮國京先生定博士定乜乜叉叉，總之嗰啲 GBS 乜乜 S 都好咧，佢係國際總商會主席嚟噶，即係香港人國際總商會主席。國際總商會主席唔係嗰啲中國嗰啲孔子學院啊、孔子和平獎嗰啲喎，國際總商會主席係互選出嚟嘅， 係、okay。 由國際嘅商會選出嚟嘅。咁如果利豐我，其實我係講我 check 下，我問下佢哋講唔講得先。係啦，如果佢話其實呢啲嘢我上網啦，我上網睇到啲咩我講咩啦，係啊，係啊，即係所有嘢引述蘋果報啦。 咁所以就係嗱，講翻轉頭，所以見到好多藍籌唔好啦。咁我覺得係仲要即係摘藍籌公佈出嚟唔好嘅時候，其實要殺落去啦。咁但係你話殺唔殺穿211個位咧，短期內咧未必咁快殺得穿住。 係， 即係頭先講過，可能嘅就係期指結算日，所以218219啦。望多少少嘅係可能上到222嘅時候，又要落翻落嚟，再做多一次，望多一次個底線。咁所以即係我哋下一集翻嚟，其實個市況我仍然都覺得睇淡少少會好啲。咁第二樣嘢就係咁睇淡，咁點解要繼續揸？即係可能 hold 住啲內人或者睇好啲內人啦。個原因就係個恆指從個指數嘅分析去講，就係你要洗一扎，而有頂住個市嘅時候，而家最好嘅去頂住個市，或者 嗰扎跌，而呢扎輕輕升，個恆指唔會喐得咁佛，即係唔會喐得咁緊要嘅時候，就係嗰扎內人股。咁、所以變相地，內人股係我覺得穩陣啲嘅，即係喺呢兩三個禮拜內冇仲係可以穩陣啲去睇住佢先嘅，叫做一個防守性高嘅嘢啦。咁但你話遠少少啲去睇嘅就係、 咩叫防守性高啊？ 你唔會輸錢，可能有少少錢賺，但係你個跌市嘅途中， 咁點解唔係買債券咧？ 咁你要咁 OK， 咁你債券嘅原因就係 咁咪好防守性。 你有好多錢買債券咩？ 債券好貴㗎。 你買美國國債？ 我唔知啊，其實債券係咪好貴？ 係好貴。 但係債券唔係有啲斬開細細嚿咁樣嗰啲咁 咩？嗰啲就唔係，咁嗰啲 不過嗰啲唔係迷債啦，即係 嗰啲就唔係一啲好即係防守性高嘅嗰啲高風險嘅嘢嚟㗎嘛。係 咩？ 咁雖然股票都係高風險，但你話喺個股票市場上，我覺得呢一刻內銀股係一個避難所嚟咯，即係四大個有銀行。 咁點解唔擺户口咧？ 嚇、啊！咁但係啲人係要買㗎嘛？ 點解嘅？ 你問我多啲我啲人咯，可以買㗎。 咁你防守性高唔過匯豐銀行嘅喎、啊？ 唔係防守性高唔過匯豐銀行係錯嘅，防守性高最嘅最高嘅境界咪就係擺落户口度你唔喐佢咪得咯？係 啊，咁同埋你知你買股票最少都有手續費啦。 咁但係賭性嚟㗎嘛？呢樣嘢係呢個係香港人大部分嘅心態嚟㗎嘛、 哦？其實你 shift 落去自己户口都係撳個掣啫。 你唔明噶啦，我雖然我都唔明，OK， 即係我喺我嘅定義上就係我會覺得，哦，我揀到一隻嘅 ，OK， 一 around 一轉有10%執嘅，我一年有五六轉嘅話，我已經覺得我有50%，我好開心。第二樣嘢嘅就話係其實一年成個波幅裏頭，可能你捉到一次殺落嚟，無論殺落嚟或者衝上去，有二三千點執嘅話，你亦都會好開心。對我嚟講， 咩叫二三千點執啊？ 即係個波幅個恆指係有2000到3000點。 咁即係會賺幾多錢啊？即係2000-3000。 咁你當買張細期嗰10蚊一點嚟計，你咪計到咯，2000咪20000蚊咯。 哦。 咁如果你一路開落去兩張嘅2000點咪40000蚊咯。 哦。 係啊，咁我係會補一啲位去專係做嗰啲轉角位去捉嘅。咁我。其實我望嘅就係喺高位度可以報到沽啦，因為都係嗰句嘅就話，其實唔係太過睇好中國嘅經濟嘅，即係你見到，因為上嗰集你係 inspire 到好多人幾樣嘢嘅，就係話國家安全行先嘅時候，咁你都見到其實係連最重要個所謂個8點幾嘅中國嘅經濟增長，一路唔介意，因為呢個面子嚟噶嘛，但 係哦呢、這個唔係面子嚟㗎，呢個國家安全嚟㗎， 唔係8點幾，你要諗翻8點幾係個面子嚟嘅。但係點解可以放低到嘅？8.2冇問題啦，8.18冇問題啦，係溫爺爺嘅時代，去到話李克強嘅時代，去到7點幾、7.5都好，都冇乜問題。但呢個好明顯嘅係，大家都會擔心噶嘛。 係啊係啊， 大家都會擔心。 喂，睇下邊個鬥大膽。 但呢個係面，其實都係有少少面子嘅嘛。 Chicken game 嚟，唔係面子嚟㗎，呢個真係 chicken game 嚟㗎。李克強咧就會覺得。跌市是正常的，這個他 bear in mind 覺得正常市況就有起有跌的。但是七點幾點解是不正常，不是單純中國人面子問題。這件事叫做 performance legitimacy， 即是中國的政府呢，現時你尋找到它的合法性存在得一件事，就是它 perform 得好。這件事我們不能夠否認的。中國政府貪腐、沒有人權、民生差、恰流下，錯曬的，OK？ 但是它 perform 得好。尤其是經濟上面，佢解決政策上面、環保政策上面，佢係落好多力嘅。Performance legitimacy， that's why 係最重要嘅一個國策其中一 part 嚟嘅。當然另一 part 就係講個國家嘅榮辱，即係嗰啲榮辱感啦。但係榮辱感主要係講反日嘅。 但我 所以你一跌落去七點幾咧，第一樣嘅死咧，李克強係驚自己就係、是。下面嗰啲人啊，覺得自己賺唔到錢，翻嚟揾李克強尋仇嘅。 但我必須要承認一樣嘢嘅就係，你睇完今年開即 OK， 2013年全年嘅業績報告，好多嘅內地公司 around 有70%唔係盈利倒退，就近乎於輸錢嘅。資源股係跌到趴喺度嘅。 資源股唔關事啊。 咁呢、這個 OK， 資源股係啊。即係你知最頂其中一位嗱嘢啊嘛， 唔係，但你純粹個 fundamental 上嘅就係話 ，OK， 撇除七點幾個數據先，唔好理個經濟增長數據先。你公布出嚟咁多嘅公司公布業績，你係差到咁差嘅時候嘅話， 咁點解做七點幾嘅？ 我所以你就係話一定要撇除咗嗰個解釋唔到嘅，嗰個唔好解釋噶啦，OK， 解釋唔到啦。咁、 okay,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咁多公司係真係個盈利倒退或者甚至乎蝕錢嘅時候嘅話。 而你放眼落去睇翻未來三個月去到 quarter two 尾，即係直至到六月嘅時候，你見到成個經濟嘅狀況，包括兩會公布嘅所有措施又好，外圍嘅因素又好，甚至近期嘅數據，包括進出口啊、新增貸款所有嘢成，你根本撇除咗七點幾個數據，你根本其實就覺得個經濟係向下滑緊㗎啦。 咁但係點解都有七點幾嘅？嗰個預期定係公布㗎？ 公布出到嚟㗎。我都話你唔好理個七點幾咯， 咁點計出嚟啊？ 一陣你嗰七點幾好難解釋俾你聽係七點幾。 嗰七點幾係咩 ？GDP growth。 GDP growth。咁之間 即係佢咩？佢係咁拆產電燈膽啊，係咁拆係咁轉咩？ 時間係個 G， 個 G 可能好大咧，係咪先？ 佢個 G 有公布噶嘛？ 嗰條數我都話數學嘅嘢可以做出嚟 ，OK， 就等於你個失業率，美國嘅失業率亦都係可以做出嚟跌低 ，OK，有好多好多細細嘅 rules 係可以睇到，就等於中國個失業率從來都係啲人講話頂得個八個九個 percent， 但我想講嘅係，你試下去到一二月嘅時候啊，中國個失業率肯定係廿幾個 percent 啦。 一二月點解嘅？ 冇人翻工噶嘛。 咁唔係啊，嗰啲咪 not labour 咯 ，not labour 唔代表佢係。 咁你可以計落 not labour 度係啱 ，OK， 呢個係事實。但係反觀翻嗰個情況嘅係，你真係冇人會開工噶嘛，係咪先？ 呢、這個唔係 unemployment 啊，呢、這個中學三年班 EPA 有教噶。 咁但係翻翻轉頭，你講個 GDP 個數係可以做出嚟嘅，但係你問心苦心自問一樣嘢，撇除個 GDP growth 嘅增長，就係話你放眼完睇落去可能個 quarter two 係， 然之後你聽完。出面 media 講兩會嘅情況，加埋姚尊所講嘅所有嘢，唔好理嗰七點幾個增長，抹甩咗先一定要嘅。睇埋咁多公司業績公布，我打死都唔信呢、這個唔係一個經濟向下滑啦。呢、段期間， 我懷念今次講 Toyota 咧，我最後趁仲有少少時間問到你一兩個問題啊。咁點解冇人會買日本嘢嘅呢個時候？即係反正中國經濟咁差，內銀咁差啊，咁差唔買日本嘢咯。 買日本嘢， 買七五九咯，七五九即係我覺得七五九唔算日本公司啊，有冇啲日本公司啊、日本股市啊？ 日本公司長期殭屍化咗好耐啦，呢個係一個殭屍經濟嚟㗎嘛。你睇翻好多間日本公司嚟講啦 ，OK。Toyota 即係汽車業係其中一間啦，家電啦，再加影音啦。其實死到趴喺度嘅，所以點解 死到趴喺度咯？其實佢我覺得安倍仲三嗰三支箭係的確做好咗日本東西。 Sony 死到趴 啊，係。 OK， 跟住然之後任天堂死到趴。 你唔好理呢啲已經 Panasonic 曾經大佬啦，有冇新㗎 ？Panasonic 死到趴，跟住然之後好啦，金融唔好講，日本嘅金融係唔得㗎啦。OK，已經係封咗喺度嘅，咁冇地產嘅，唔好理佢地產。 冇地產即係咩啊？香港買唔到。 即係 OK， 應該咁講。日本嘅地產你都知道，經過嗰陣時八九十年代個高峰期嘅時候，依家仲係冇可能嘅事，即係翻唔到轉頭。如果唔係，就唔會講三代人去供一間樓嘅股仔。 唔係香港都係啊。 日本香港未到三代人嘅， 同埋人哋三代人供嗰層好乸大㗎，大過香港三倍㗎。 一代人 香港係嗰層係人哋三分一啊嘛。 而同埋日本， 你睇下大雄間屋。 而同埋你見到日本股市嘅係其實睇翻嗰個好長嘅圖係一浪低於一浪嘛，即係話高位同埋低位。 啲人會覺得即係安倍經濟好咗，事實上因為我見到七五九，我覺得安倍經濟幾好啫。 一個解釋嘅啫，我自己咁樣睇，即係個日元由七十幾上翻一零幾，即係貶咗20%以上。 係。 大幅嘅貶值係導致到個出口會好嘅。 咁但係咁啲公司業績咪應該好咯？ 但係要折呢、這個就係犧牲咯，犧牲嘅就話可能你出口大，但你兑換翻折換翻以美元計算嘅，你咪突然之間冇咗一個好大嘅 loss 咯，匯價兑換上嘅折換亦都輸咗咯。所以點解華智公布上嘅華智公布業績都講咗，佢可能嚟緊會有兩億至三億港紙匯價兑嘅損失，因為佢哋都睇人民幣會貶值啊嘛。假設你間公司 cash flow 係揸住一啲 currency 嘅時候，而你個國家嘅貨幣係升值嘅話，咁即係你揸嘅外幣係貶值啦。咁兑翻你嘅時候，你係會有個外兑嘅損失噶嘛，兑換率嘅損失喺度噶嘛。 啱啊，啱。 係啦，咁所以即係日本嘅公司太多麻煩嘢啦。 咁但係如果我好支持安倍晉三，我想買咩啊？我除咗買起安倍晉三同玉成佢之外，即係我繼續喺熱血時報揾安倍晉三玉成佢。 如果你真係覺得安倍可以繼續做落去，第一、第二嘅係你真係好支持我嘅話，呢套佢嘅所謂 economic theory 係啱嘅話，咁你就 Abenomics 你就繼續 Abenomics 你就繼續相信佢嘅個日元係一路向下插，插到1.15為止啦，由102即係跌多12-13%， 唔需要㗎。安倍個經濟策略佢就係講話我低水就得㗎啦嘛，唔使低落去㗎嘛。 咁呢個係視乎於其他嘅國家狀況嘅啫，一嚟，第二嚟嘅係，假如你見到有啲改善，你再跌啲；有啲改善，再跌啲。 唔會㗎，佢嘅講法就係我低水就得啦，即係我低到某個位 relatively low 咁就 OK 啦。 但你知道佢咩叫 relatively low 咩？ 百幾，而家跌咗20%，我都覺得幾 low 㗎啦。咁佢又冇一個講法特別 low。 翻翻去2000年咁講，二零零2001年。我去日本旅行嘅時候，我仲記得當時對緊日本紙係115， 我即係仲低過而家。 2001年嘅時候，2001年係啦，115，而家係102 ，OK。嗰陣時去團 ，OK， 仲係好平嘅 ，OK。其實個匯價嘅下跌，除咗可能對出口之外，第二樣嘢，日本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旅遊業嘅國家。即呢樣嘢係我覺得係會幫到佢嘅。 咁我如果買旅遊業嘅公司得唔得呢？即其實我想問香港多唔多日本產品㗎？ 香港咩多唔多多咩日本產品？ 金融產品囉，即係 let's say 我要買 Animix。 OK， 唔係太多嘅，主要都係基金方面或者啲 ETF 上，但係基金或者 就有會兑換風險啦。 除咗兑換風險之外，基金同 ETF 係反映個日經嘅，即係日本個股市個指數。但係你見到個日本嘅指數呢，你唔敢掂，唔敢玩嘅。 點解呢？ 太恐怖啦，個 fluctuate 即係個波幅實在太恐怖啦。即係佢可以 點解嘅？ 舊年個波幅係睇下先，前年個波幅，舊年嘅波幅 ，around 係30%+嘅波幅。 咁咪好玩咯。 係，但係你死咗十世呢，如果你買 future 嘅話。 係，咁但係你哋中意即係香港人賭性咁強嘅。 同埋第二樣嘢，你解釋唔到，解釋唔到嘅就係始終都係嗰句，日本嘅經濟你睇翻落去其實好差㗎，可能 around 正0.2與負0.2%之間。And then 然之後一路低息低息到咁樣，不斷地量化寬鬆，不斷地印銀紙啦，我哋所謂嘅係去希望 push 翻個經濟上嚟 ，OK，push 到少少嘅，所以佢點啊？點解要再殺埋個匯價落去下跌？其實佢好想成盤嘢起得翻。咁但係呢一刻嘅就係話你見到嘅事情就係、是、喂大佬佢未 boost 得太緊要喎、啊、而個日經嘅係 around 呢一刻我冇又係考期㗎即係今日嚟講啦係收緊14000几点㗎呢期係 ok 過往 around 去到16000嘅時候就殺返落嚟上次應該係舊年嘅事、ok 跌返落嚟咁由低位上嘅時候嗰時係8000几及到上16000噶， 哇！即系 double 嚟喎， 系 around 一倍上嘅，跟住亦都曾經再重過落嚟一夜好深嘅，落翻12000嘅 ，OK。但係個 Nikkei 解釋唔到點解由8000几上16000嘅，唯一個解釋嘅就係個 yen 不斷下跌，但其實唔啱嘅個道理，唔啱嘅道理係你有兩個解釋嘅方法，個 yen 不斷下跌令到間公司嘅市值縮細，就等於講緊嘅就係人民幣下跌。 係啊係啊 okay, 公司突然間蒸發錢啦， 冇咗人民幣嗰、那個、啊、個夢喺度啦。咁、啊、但係另外一方面嘅，即係刺激緊經濟嘛。咁、啊、當時調翻轉係炒緊刺激經濟嘛，所以咪炒上去咯。 哦， 即係 OK 好多嘢咁講。 即係 depends on 人，即係 depends on 消息咁算嘅啦。 好多嘢咁講就係、是、話，其實你一個股票市場，又或者你去分析一隻股票又好，點都好，好多嘢係唔關乎於 fundamental 事。可能你聽個消息就扮咗上去。或者一個地區都係扮咗上去，呢一刻呢個世代有好多嘢影響到我哋，已經係搣曬我哋可能過去讀嘅一啲經濟學嘅書，所有嘅書，因為已經係好多嘢都唔啱嘅。 係 OK， 因為 media 嘅影響或者其他嘢嘅成 OK， 但係點解 fundamental 我自己覺得好堅持嘅一樣嘢就話 fundamental 唔可以幫你去賺錢。但係至少佢真係可以幫你去避風險，就係、是、話你睇得到佢個 fundamental 所有嘢成嘅時候，你係會避到一啲唔應該要嘅犯錯咯。 哦， 即係呢個係我自己覺得，一段時間去睇成個股票市場嘅最後嘅得出嚟嘅結果咯。所以頭先所講嘅話，我唔會幾睇好內地個市嘅原因就係、是。 你打死問我都唔信呢一刻係經濟增長咯。你睇翻咁多嘅一啲數據公佈出到嚟，嗰、那個數抹咗去算啦。假設如果呢一刻唔係經濟增長嘅話，而你睇完兩會講嘅所有嘢之後，發覺冇料到嘅話，咁嚟緊嗰三個月內地個市其實一個唔係好好嘅經濟期。 嗱、哦，兩會係唔應該當係冇料到嘅、啊、我得閒無事，下一個禮拜都得閒無事同你講翻兩會。okay? 我因為我下個禮拜要講一份兩會工作報告出嚟。okay? 因為兩會工作報告完咗之後咧，我老細叫我寫翻兩頁紙 paper 去講翻某一個 industry 嘅因基於呢個工作報告底下出嚟嘅嘢。 但我好希即 係好重要嘅、嗯，其實兩會今次嘅 我 出嚟 都係嗰句就話，我唔睇好內地個市況咯，係啊，所以就係有啲風險。 哦，你放心， 驚。 我所以我 paper 我寫到一半，我都發覺其實我都係講緊啲好 abstract 嘅嘢，同啲經濟無關。 好啦，咁啊講咁 最後啦，冇啦，完咗之前咧，講翻我哋今日講啲咩書咁啊。都係要講下啫，懶係要書書聲嘅。咁誒， 係我真係明白個道理。 係啊，喂喂，咁誒，其實呢個節目個名咧改短啲，其實叫書書聲就得㗎啦。系啊，咪输到出血啦，输到死 啊！搵医院赞助又得，搵医疗、搵药物赞助又得。 我都话雅芳庭第一个赞助我哋啦。 嗰啲又得， 系啊。咁、哎、啊，诶、哎，好书书声，今日咧其实最主要咧两本书嘅啫。咁第一本咧就系、是、China's Number One 啦，即系头先讲本，应该会喺副高二嗰本。摆咗上网你睇到噶啦。咁第二本就难啲搵到嘅，就系、是、Analysis of Japan Policy and Process。Omen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就係頭先嗰本 PhD paper， 即係嗰個呃錢呃個 PhD 翻嚟嗰位日本教授啊，咁啊嗰個 paper， 咁呢個咧就上網抄嘅，你未必會揾到。嗱，最後呢本書咧，我點解頭先最後一開始我就問你，即係日本點樣可以點樣支持安倍晉三啊？當然啦，我據我了解啦，Reddit 先係好多中國網友嘅。咁我講親呢句嘢，我一定俾人打嘅。咁但我都依然好支持安倍晉三。嗱，我建議真係好建議，如果你喺國內嘅聽眾啦，或者外國聽眾咧，去睇一睇呢本書。你識日文嘅買曬兩本都得，因為本日本版你都知咧，日本啲書嘅書島咧好靚嘅，即係好正，啱啱收藏型攝得起三袋嘅，呢個係日本書嘅特色嚟嘅。咁所以我過往咧，我去到日本我都會特登買書翻嚟香港，即使我唔係好熟日文啦。咁但係咧呢本書咧，呢本我喺圖書館借嘅啫，兩本啊，一中一英，一中一日。咁日文嗰本咧就叫做 Utsubai Kani E。咁就係咧，安倍晉三嘅《邁向美麗之國》啊，好似唔係 A 嚟個 K 嚟嘅 ，sorry 啊，係啦，咁啊 anyway 啦，咁你都總之識讀噶啦，《邁向美麗之國》咧，其實就係安倍晉三喺2006年啦，咁佢咧就啱啱，好似我唔記得佢係上台定落台之後嘅，即係佢中間停咗輪噶嘛，咁啊嗰陣時佢就出咗本國策嘅書，嗱其實咧有兩本書咧，我都好建議咧大家去買，分別係兩個檔嘅。一本咧係鸠山由纪夫，咁就係、是 okay. 自民啊 ，sorry 民主党嘅曾经執政嘅首相嘅一个讲法，咁佢去解释咗咧日本同中国之间嘅关系，咁讲嗰啲友爱理论啊等等嘢讲得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咧点解我话我觉得咧安倍晋三系好型，咁除咗佢样咧系同小泉一样有少少靓仔之外，咁你冇计咧，之前我成个外星人咁样，咁就系讲鸠山由纪夫咧，安倍晋三咧有个好重要嘅 concept 噶，咁所以佢嗰个叫做咩 Tataka Senjika， 咁我应该咁读噶啦，我觉得系咁读嘅啫， 知道 系啦，咁啊总之 Tataka 啦，咁啊即系佢所谓叫咩咧，就系、是、極的政治家，係、我覺得應該我讀錯曬日文嘅啦，今日。咁啊，積極的政治家嗰個理論咧，其實佢係講緊自己安倍晉三嘅講法嘅。咁就講緊佢自己點樣係一個積極嘅人，咁同埋一個積極嘅政治手段。佢所謂嘅保守政策其實係相當進取，但係相當進取之下咧，你唔好以為咧佢同中國嘅關係好差。嗱，佢有中間有問過嘅，佢有問過好多人就話點解啲人咁憎日本，好似彷彿我哋做咩都錯，又彷彿我哋從來冇道歉過㗎啦。佢本書承認㗎，佢話日本就二戰已經道歉咗20多次啦，咁樣咁啊，其實係真嘅。佢日本真係道歉咗20多次，係冇同中學道歉過一次啫。咁啊，中國人都唔係嬲你冇道歉，係嬲你唔同佢道歉啫嘛。咁即係呢啲即係女孩子港女嘅問題都係咁樣嘅。OK， 咁但係咧入邊咧，其中有一 part 咧係講日本同中國之間嘅關係咧，你可以見到咧 即係安倍晋三啊，即使一個幾愛國、幾右派嘅人都好咧，佢相當相當之欣賞中國嘅。佢曾經有一段咧係講緊，即係中國作為一個你不能夠成熟，亦都不能夠冷靜地去批判嘅一個國家。但係因為佢有豐厚嘅歷史文化，你只要係一個日本嘅專家咧，你必然會愛上中國。就是你只要是一個中國的專家，你就會必然愛上中國。你單憑這一句呢，你就很清楚，其實即是安倍晋三去到今時今日呢，他都是很喜歡中國這個地方，而不是好像大家講到呢，他跟中國之間的關係冷待。那後面呢，他就講了很大量啦，講關於即是日本的教育問題。咁所以即係安倍晋三同埋秋山由紀夫嗰兩本嘅國策嘅書，即係自己對於日本點睇嘅書呢，其實根本呢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有前瞻性嘅文件嚟嘅。 嗯， 即係我好建議啦，我攝兩本書俾大家睇啦。咁嗰本我係咪我要讀多次呀，話 Utsukushi ikuni e。 OK， 系嗱，咁啊，嗱，记住，咁啊，中国嘅网友睇下啦，我唔知中国买唔买到啊， 唔知， 系咯，买唔到喺香港买啦，咁啊，几好睇， OK， 咁啊，好， 时间差唔多啦， 好，书书声到今日为止啦， 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 大家好，我系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